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1957年10月，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宇宙空间开始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并且将这一年定为第一个国际空间年。近半个世纪以来，航天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航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科学活动、军事活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部门，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6年9月15号，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10月19号，神舟十一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脚步继续向前迈进。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 一滴飘忽不定的雨水，一片横亘万里的云海，一道撕裂天空的闪电，它们都是地球的呼吸。气象卫星居高临下，察言观色，不但能预测天气、气候和灾难，更能发现未来，预测地球的前途，并告诫人类，破坏地球就是毁灭自己。1958年3月17日，美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携带气象仪器的先锋三号卫星。1960年4月1日，美国发射了第一颗气象卫星。到2013年底，世界各国共发射气象卫星180多颗。为了满足中国天气预报、气候预测和环境监测等方面的迫切需求，中国于北京时间2013年9月23日11时许成功发射了第三颗风云三号气象卫星，目标是获取地球大气环境的三维、全球、全天候、定量、高精度资料。气象卫星是建立在太空中的气象站，它能够快速、大范围、连续完整地观测气候，提供天气、云层、温度、台风、洪水、雪灾、沙尘暴等气象预报，并把卫星云图等气象信息发给地面。气象卫星的特点是稳准快，能提供全球、全天候三维立体的气象数据。气象卫星上携带了多种气象遥感仪器，如可见光红外成像仪、红外大气探测器、微波大气探测仪、 GPS 大气探测仪、微波成像仪、紫外臭氧探测仪、地球辐射收支探测仪、气溶胶偏振探测仪等。气象卫星的可见光红外成像仪能监控地球表面和气象，如飓风、暴风雨等相关现象，并对受袭地区提前发出警报。气象卫星上携带的高分辨率扫描辐射剂和垂直探测器可以平面扫描和立体扫描地球云层。根据轨道不同， 气象卫星分为两类。极地轨道气象卫星沿着地球的南北极方向竖飞，102分钟环绕地球一圈。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沿着地球赤道的西东方向横飞，24小时监测同一地区的气象变化。如果这两类卫星同时在天上工作，就可以纵横交错地组成全球监测气象网，提供实时和21天气象信息，描绘全球数字气象图。气象卫星有两种传输方式，气象卫星一面探测，一面传输各种测量数据和图像，称为实时传输。气象卫星先将各种气象信息数据存储起来，等到路过某地再传输给地球地面站，称为延时传输。美国诺厄气象卫星每天扫描全球，可以实时传输几万个地点的数据给地面。它也可以把 A 地的云图贮存在光盘里，在卫星飞经 B 地上空时传给 B 地地面接收站。这些卫星云图号称飞翔的图片。卫星云图也有两种拍摄方式，一种在自然光下拍摄的可见光云图，只限于白天工作；另一种利用红外线拍摄的红外云图，可以全天候工作。气象卫星接收、测量和拍摄地球及其大气层的可见光、红外与微波辐射，并转换成电信号。地面台站将卫星送来的电信号复原绘制成云层、地表和海面图，经进一步技术处理，就可以得到各种精确的气象信息了。气象卫星从空中、海面甚至海底采集准确数据，组成一个多普勒雷达网。气象学家分析卫星云图和多普勒雷达网等综合气象信息，便可以及时报告天气预报和短期、中期、长期气象预报。说起这天气啊，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军事气象卫星不但提供气象信息，更要追赶战争风云，它增强了夜视和红外探测能力，提供更高精度的图像、高保真数据，全时空获取气象数据。在未来战争中，气象卫星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航天、太空探索、星际旅行，到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这些人类太空探索的各个里程碑事件，展示了人类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赞扬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尽管航天具有极大的风险和失败，但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也是一种伟大。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探险者一号卫星的科学贡献是发现了范艾伦辐射带。从范艾伦辐射带开始，人类开创了空间探测学、空间天气学、空间辐射学、航天医学等学科，不但为未来航天器设计和制造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太空航行指引了航向。神秘的太空总有神秘的事情发生。最先研究北极光的挪威科学家伯克兰和研究高能粒子的美国籍希腊物理学家克里斯托菲洛斯，从各自专业角度提出太阳风暴对地球磁场的影响。为什么会发生北极光呢？1903年，挪威数学家、物理学家卡尔斯托莫认为，在地球周围应该存在一个带电粒子捕获区，激发北极光。他提出粒子被困在磁场的可能性，并给出 被困粒子的轨道。卡尔斯托莫仅仅是猜想，从计算和理论上证明地球周围存在一个神秘而危险的空间。这样的空间真的存在吗？1958年2月1日，探险者一号卫星发射升空后，测控人员报告卫星的内部和外壳温度一切正常。当飞行到高1000千米时，探险者一号卫星的盖格计数器读数开始下降，而且飞行越高下降越大，直至零，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辐射强度。这是一个不正常的情况。空间物理学家范艾伦研究认为，这是盖格计数器遭到超量的高能带电粒子辐射最终失灵造成的。1958年3月26日，探险者3号卫星发射，飞离地球10万千米。范艾伦猜测，盖格计数器仍会发生读数下降到零的情况。事实果然如此。同年7月26日，美国又发射了探险者4号。为了验证高能带电粒子辐射，范艾伦在盖格计数器前端加入了一片薄薄的铅片。铅片可以阻挡或减少高能带电粒子辐射。卫星证实了范艾伦的猜测，盖格计数器读数下降很少。范艾伦因此证实了高能带电粒子辐射的猜测，也证实了卡尔斯托莫的猜想是正确的。辐射带里的高能带电粒子来自哪里？根据太阳动力学原理，高能带电粒子主要来自太阳风暴，是被地球磁场俘获的宇宙射线粒子。它们由高能电子和高能质子组成，分布在海拔1000至6万千米高度之间，形成辐射带。高能带电粒子在辐射带内来回运动，但不能逃出辐射带，也不会直接危害地球。当高能带电粒子大量辐射并侵入地球南北极大气层，会激发电光，这就是绚丽多彩的极光。为了表彰范艾伦的杰出贡献，高能带电粒子辐射带被命名为范艾伦辐射带。范艾伦辐射带共两条，像两只环绕地球的巨大甜甜圈。一条为被困质子形成的内辐射带，高度在地面2000至8000千米之间。另一条为被困电子形成的外辐射带，在海拔15000至20000千米高度之间。两条辐射带之间的缝隙称为安全带，辐射和高能带电粒子较稀少。科学证明，地球磁场并不会阻碍人类进行宇宙探索，但太阳风暴会危害地球电力设备、无线电通信、卫星通信、航天发射和航空航海。由于高能带电粒子穿透力很强，对卫星、宇宙飞船、航天飞机、空间站和空间探测器等航天器造成辐射，对宇航员、太空旅行有一定危害性。范艾伦辐射带也被誉为太空百慕大。如何避免太空百慕大辐射？首先，航天器覆盖防护层，穿上盔甲，电子仪器设计为防辐射，增强免疫力，可迅速通过不停留，学会跑步，按规定的轨道高度运行，避免走错路，特别要注意空间天气预报，提高警惕性。由于范艾伦辐射带分布范围有限，卫星大部分在辐射带之间的安全带或之外的空间飞行，尽量避开这个高度禁区就是最佳方案。 一个个闻所未闻的太空故事，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航天传奇，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宇航蓝图，一座座人类航天的伟大丰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如果你有无限的好奇心和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就一起来昂首仰望美妙无比的太空吧。 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 一个魅影在太空悄悄飞行，它不但抗辐射，能变轨，还会隐形，施展魔法与猜想。由于语言清晰，思路敏捷，视觉、听觉和感觉极佳，它比一般卫星科技更先进。这个号称军事卫星的家伙，不是挑起战争，就是阻止战争，让世界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徘徊，令人又爱又恨。冷战是一场斗智斗勇、没有硝烟的战争。1955年8月的一天，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一空军武官在应邀观看莫斯科航空表演的时候，惊讶地看到3批战略轰炸机在空中呼啸而过。当晚，一份紧急密电放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上，苏联的战略轰炸机要比美国多4倍。美国为此焦急万分，苏联却暗自高兴，老美又上当了。原来这是赫鲁晓夫精心设计的一场骗局，参加表演的就那几架战略轰炸机，第一批飞过后，在远处加入另外几架组成第二批，周而复始。最让观看者震惊不已的第二批18架飞机，实际上是苏联远程轰炸机的全部家当。这次莫斯科航空表演使美国深深陷入与苏联存在着战略轰炸机差距的惊恐和不安中。但美国也有自己的法宝。洛克希德公司研制的 U-2 战略侦察机1955年开始服役，航程约6000千米，飞行高度达20000米以上，让苏联看得见打不着，只能忍气吞声。在 U-2 飞机对苏联进行一番侦察后，美国发现与苏联的战略轰炸机差距并不存在，莫斯科航空表演纯粹就是一场骗局。为了抢占太空优势，美苏开始了太空竞赛。1955年3月16日，美国空军正式下令研发侦察卫星。1957年10月7日，苏联首先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进入太空。1958年12月18日，美国成功发射第一颗军事卫星斯科瑞号。军事卫星是一个大家族。20世纪60年代，美国每年发射军事卫星40至50颗，占发射总数的40%，苏联占60%以上。冷战结束后，美苏军事卫星发射都有所下降，近年来又有所提高。据2013年底统计，各国共发射军事卫星3950颗，占卫星总数的54%。目前美国、俄罗斯的军事卫星都已部署到第6代，研发第7代。由此可见，军事侦察卫星已成为战略武器不可缺少的伙伴。为了占领太空高地，苏联和俄罗斯军事卫星曾达到无人想象、登峰造极的地步。发射太空核武器，将3座联盟号空间站改装为钻石军事空间站，研制发射极地反卫星核雷。到了2013年底，俄罗斯宇宙号军事卫星已达2490颗。现在 美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性能最先进的军事卫星。目前，近900颗卫星正在环绕地球飞行，美国拥有近450颗，其中200多颗军事卫星，有50多颗是各种侦察卫星。在战争、防御、空袭、防空作战中，军事卫星提供战场实况信息、目标信息、空袭预警信息等，为各兵种联合作战提供战略战术侦察、战斗攻击、导航定位和通信保障等多种支持，甚至改变现代作战方式。就像2003年3月20日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在自由伊拉克行动中，美英联军16种类型157颗卫星投入战争，其中通信卫星106颗，侦察卫星15颗，导弹预警卫星24颗。士兵进行战斗或陷入危机，不是召唤飞机，而是呼叫卫星。各种侦察、作战、地图信息，用鼠标点击，一秒钟就可以获得。军事卫星抢占战略制高点，会将敌人消灭在太空以下。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